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潮起四十年系列节目，今天请收听刘寿祥的散文以水为媒绘时代芳华。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法国剧作家博马舍的剧本塞维勒的理发师改编的戏剧故事。 水彩画四十年的发展印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从画些抒情小品到表现重大社会内容的主题创作，从轻描淡写的风景花卉到能表达画家内心世界的思想变化，水彩画极大地丰富了对世间万物的认知与把控，这是水彩画划时代的进步。下面请欣赏湖北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协水彩艺委会副主任刘寿祥的散文《以水为媒绘时代芳华》，我们一起走进水彩画的绚丽世界。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水彩画在中国的发展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由于水彩画与中国画在工具材料上的相似性，来到中国便受到众多中国画家的欢迎。改革开放这40年是他在中国的发展最为活跃、空前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水彩画历史发展的高峰时期。水彩画的发展首先是从民间兴起，各地纷纷成立水彩画研究会，组织画家开展活动。各地水彩画研究组织举办联展、交流展、邀请展、巡回展等多种形式的地区间的水彩画展出活动，水彩画展览遍及大江南北，画家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促进了水彩画在各地的兴旺发展。各地民间水彩画组织的建立，使中国水彩画迅速从恢复进入发展阶段。1989年杭州举办的89杭州中国水彩画大展，将民间兴起的展览活动推向高潮。此展连续举办了7届，参展人数众多，广受好评，展览影响面之广之深，至今令人印象深刻。 在国家展览层面，水彩画也受到关注与重视。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1984年10月，文化部主办了全国第6届美术作品展览，第一次分设画种，水彩画以独立画种形式在广州展出了全国包括港澳地区优秀水彩粉画作品200余幅。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水彩画最集中的一次展示，在作品内容和风格形式上都有较大的发展，突破小品即兴式的创作局限，出现了一些主题鲜明、题材内容广泛的优秀作品。人物画如黄中阳的《儿时的歌》，黄铁山的《金色半晚秋》，胡巨湛的《第一代可可》，蒋振立的《魏忠魂》等。风景画如梁栋的《林中》，哈定的《塞外风光》，黄唯一的《秋月》，宋守红的《海港雨后》，静物如白统旭的《鱼》，周希光的《路》等，感人至深，耐人寻味。运用新技法的作品特别引人注目，如华任秋的《鱼寨新歌》，郭德安的《啊黄河》，柳新生的《雨后》等，给观众留下了新的视觉感受。他们从技法与观念上为中国水彩的革新开拓了新的思路。全国美展每5年一届， 水彩画的发展有目共睹。1999年，全国第九届美术作品展览在江苏南京展出。这次展览首次在水彩粉画展区设立金奖，作品尺寸放开至2米乘2米，与国画油画一致。经过三届的展览展示，水彩画得到空前的发展，在作品思想深度、题材广度和学术高度上给予了充分肯定，受到了关注。到2014年，全国第12届美术作品展览，水彩粉画展已举办了7届，期间创作出许多优秀的水彩画作品，令人印象深刻。如在人物画上关注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在人物性格上准确把握，表现手法上新颖独特，像黄增彦的《同心协力》，王少波的《渔歌》，周刚的《矿工系列》，陈坚的《魔笛》，在风景画、静物画表现上突破既往形式，如陈永进的《山火》，赵云龙的《初春的阳光》，王兆民的《荷花玉兰》，陈昭生的《静物》，朱辉的《红辣椒》《黄辣椒》，刘昌明的《一个教师的工作台》，采用三联画、多联画等新的绘画语言和表达方式，例如韩杰、黄亚琪的《红苹果》，邓涵的《物件》。这一时期，水彩画的表现方式呈现多元态势，艺术风格日趋多样化，写实、写意、象征、抽象，各种手法争奇斗艳，充分展示了画家独到的艺术个性，标志着水彩画的繁荣与成熟。 作为全国性国家展览，全国美展带动各艺术门类的发展，水彩画作为独立展区展出，无疑是将水彩画创作纳入中国美术的大家庭中考量。水彩画的发展可以看作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它已从一个只能画些草图或小品的极为简便的绘画方式，发展成为能够抒发画家情感、深刻反映现实生活、表现技巧非常丰富、深为广大人民喜爱的绘画形式。作为中国美协水彩画的艺术咨询机构，水彩画艺术委员会为推动我国水彩画事业发展，从学术层面给予了支撑。在中国美协水彩画艺术委员会的主持下，主办了许多全国性的水彩画单项展，参与了全国第5届至第10届全国水彩粉画展览的组织与评选工作，并针对水彩画在各个时期出现的学术问题，组织了2001年全国水彩人物画展览、2003年全国写生精品展览、2003年全国小幅水彩画展览，为中国水彩画在学术上把握方向，促进了水彩画积极健康的发展。中国水彩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一直在两个层面运行与推进，前面所述均为展览层面。在教育层面，学院水彩也纳入国家教育层面，成为中国水彩画发展的基石。广东和湖北两省都是水彩画教育大省，培养了众多水彩画家。广州美术学院和湖北美术学院是较早开设水彩画专业的美术学院。1981年起，广州美术学院美术教育系就将水彩画作为主修课程加以推广。1987年，湖北美术学院水彩画系开设了水彩画专业。2009年，湖北美术学院率先开设水彩画系。水彩画教学在全国得到普遍发展，全国八大美院均开展水彩画教育与教学，为中国水彩画的发展培养了大批新生力量，成为中国水彩发展的希望。近10年来，全国高等美术院校水彩画联展学院的品格，通过多次集中展示体现学院水彩的学术高度。如今，学院水彩已经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中国水彩画发展新的亮点。 在水彩画发展的浪潮中，涌现出了一些在水彩画领域有影响力的画家，他们通过水彩画创作实践，独树一帜，另辟蹊径，画风画品均达到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受到人民的尊重。王兆民终生致力于水彩画民族画的研究，孜孜不倦地追求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作品呈现浑厚博大的精神内涵。陈坚是近期中国水彩画坛非常活跃的画家，质朴的精神水彩画展2009年在湖北美术馆展出，受到美术界关注。深入生活、